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个嗝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旁耳边。 来关注天气，今天是三九的第一天，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，天气寒冷，请大家尽量减少外出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局部地区有扬沙，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七级左右，最高气温20摄氏度，最小效率湿度10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偏北风三四级，阵风六级左右，最低气温-8摄氏度，最大效率湿度40%。天气预报你们算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满台风雷吼，全凭一张口，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 FM87.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。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《金枪传》。 交天大祭，八王爷带主举祭，哎，这一天有什么样的过程仪式咱都不提了。等到下午了，一切的仪式啊都已经结束了，霸王跟吕蒙正啊都没回府，直接就够奔了天波杨府。得商量商量六郎这事怎么办呢？老太君呢到现在还没见着六郎呢，就听说六郎给推出去要杀，后来又给保下来了。老太君心里心急火燎的，心说六郎回来了，怎么别人没回来呀？哎呦，急死我老太太了。忽然闻报说八王寇准吕蒙正来到府中，赶紧迎接，赶紧迎接。八王来仔细这么一说，老太太呀是一喜一忧啊，喜的是杨家血海一样的深仇报了，老贼潘真美宰了206枪啊，听着就痛快。忧的是什么？儿子还在刑部大牢呢，虽然说不死了，那定个什么样的活罪呀？怎么解救啊？我们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特别是听八王说六郎这神情有点不对，那当妈的8个儿子都死了，就剩这一个了，那能不关心吗？寇准呢就说了，说八王千岁啊，怎么处置六将军？六将军罪名是大是小，关键还得看潘娘娘啊给万岁吹什么风。咱们现在手里唯一没有的就是老贼谋反的证据，有人证了，没有物证啊。如果有物证了，那老贼就是国家的反叛，之前判他充军就判轻了，六将军杀反叛就没罪。老太君一听，哎呀，寇大人，你这个话等于没说呀，哪有老贼谋反的证据呀？你那假扮阴曹那么好的计策都没把这真实的证据跟北国串联，这证据没有啊，没弄出来呀。 正聊着呢，外边老家将杨红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呀，跑进来了，老祖母啊，老祖母啊，回来喽！七太太跟两位姑娘，还有双王千岁，还有陈将军、柴将军，咱都回来了。赶紧让他们上银安殿来。正说到这儿，好，八姐九妹、七娘、呼延齿金、双王呼延丕显、陈琳、柴干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全都上银安殿呢。见过老太君，当当当当，把之前的事儿就都说了。谁说的？呼延丕显说的。小孩嘴快呀，啵啵啵啵啵啵，这么一说，特别说到最后，这些位绿林人士上前嘁哧咔哧，把潘家连男带女、连老带幼、连家将带童仆杀了个干干净净。寇准一听，嗯。我明白六将军为什么要死了，他想一死把别人的这些个罪过全都减轻了。再者一个，你们说有个黄豹在哪儿呢？就在殿角等待治罪，治什么罪？赶紧请上来呀，自己人别来这套虚的了。黄豹上来，双手绑缚在背后，往这一跪，因为他自己曾经协同老贼给北国通信呢，自己是死路一条啊。往这一跪，请死。八王就说了，黄将军不能全怪你呀，老贼的将令你不能不遵呢。你看这话说的，哎，要真正按法律说是吧，你这个你的领导投降了，是汉奸，你也跟着投降，你还是他的近人，你还帮他干了一些个坏事儿。啊，后来因为你投诚了就一点罪都没有吗？那恐怕也不能这么说。但是八王就是圣旨，人家是几乎就是最高领导人呢。孤王代万岁恕你死罪，给黄将军松绑。小黄豹站起身来，寇准就问了，黄豹啊，那个老贼潘洪给北国的信在哪儿呢？在小人这儿。啪啦解开战袍一襟，把书信取出来了。寇准打开一瞧，恰岁呀，您看看呐，咱们有证据了。再一看，好，这里边写的北国如果怎么样出兵，我们怎么样应对，连我们的边防哨所怎么样的安排，边关的机密的地形图，连哪儿有粮草，呵，老贼潘仁美一条没剩啊，全给北国提供过去了。再者下边有潘仁美的亲笔的签名，再加上大宋朝元帅扭头狮子烈火印，这绝没跑，准是真的呀。有这封书信，这就踏实了。第二天上朝，哎，几位又面君，皇上您说六郎怎么办？皇上说您别问我了行不行，我烦着呢。哎，万岁啊，现在我们找到了人证物证，您要不要审一审？什么人证物证？潘仁美私通北国呀，之前光说是私通北国没有物证，现在已然找到物证。哦，宣此人上殿呈物证我看。黄豹上来，把自个儿怎么拜潘仁美当干爹，怎么在老贼麾下听令，这些年老贼怎么暗中跟北国联络，怎么是自己帮他给北国送书信，一五一十都讲明白了。皇上一瞧，虽然潘阳案都判完了，虽然潘仁美已经死了，拿着这书信还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抖成一团呐，心说潘仁美呀，我可没想到啊，你真这么说我呀，啊，真这么卖国呀。八王说，皇上您瞧，六将军咱们怎么处置他呀？皇上说，把杨骏马从天牢给我提到殿上，我现在就处置。八王一瞧，行了，这准是从轻处置啊，赶紧从大牢里提出杨彦昭。彦昭往这一跪，哎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嗯，这都对付着说的，然后不说话了，也知道死不了了，但是面如死灰啊，就是我实在什么都不想干了，心死了。哎，这人呢 没有继续拼搏奋斗，没这愿望了。二弟一瞧心疼啊。首先来说，二弟对燕昭也不错，燕昭曾经救过他。再者一个，二弟知道这是大将大元帅啊，他这样了我的江山怎么办呢？这样吧，既然大赦诏书已开，杨景刺杀潘宏死罪可免，黄豹揭发反清有功，监功不过，协同谋叛之罪也免，杨景赐配汝州，黄豹干脆也跟杨景一块儿啊，赐配汝州，罚造御酒三年，下殿去吧。嘿，你说最后这罪，赐配汝州应该是赐面，哎，脸上得刺上这个字儿，然后到汝州，汝州呢离开封府也不远，罚造御酒三年。按说呢，这个刺配还得打板子，你看那个《水浒传》啊，什么这个宋江啊，啊什么武松啊，这不刺配在哪儿都得打板子，也不用打了，算了。八王爷一想，六郎那么漂亮，脸上刺上几个字儿，黄豹脸上刺都别刺了，行了。好，八王爷下殿，这么一面马虎，六郎等于是就三日之内离开开封府，到汝州，哎，造御酒三年。造御酒也不是他们自己亲自造、亲自酿、亲自搬坛子去，是监造御酒就得了。如果这御酒出问题了，罚你们；御酒没问题，你们三年之后就没罪了。这已经是最轻最轻的处罚了。那天波府里能不高兴吗？到晚上大摆筵宴呢，天波府很少这么高调、这么高兴。这回确实也是啊。第一，杀了潘宏满门；第二，六郎又几乎这是没罪了。第三，还得谢谢八王啊，谢谢这些个大臣们呢，请大家喝酒。八王爷就说了，哎呀，说这个六郎啊，到汝州监造御酒啊，反正这三年啊，本来你也不能当官，因为老令公啊，为国捐躯，按照规定，你是当儿子的，你也得守孝三年。那得了，这三年呢，你就啊，哎，上这个汝州监造御酒，挺好，离京城400多里地。万一真有点什么事儿，你暗中啊快马加鞭两天就到家了。而且汝州的都监跟孤王有点交情，我给他写封书信，他一定会好好的照看燕昭这三年。哎呀，老太君一听，哎呀，多谢八王千岁啊。六郎说，哎，多谢兄长啊。寇准一听这词儿可不对，什么叫多谢兄长啊？因为什么？你要叫八王，那是人家的爵位。哎，你要叫说这个贤爷、贤王，那是你对他恭敬啊，这都行。你叫他兄长，那意思他是你大舅哥，你讲私情呢，显得亲近，绝对不是。八王乃一君，六郎乃一臣，六郎管八王叫兄长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不打算再保你大宋江山了，不拿你当君了，也不拿自己当臣了。看来杨应昭这个心里的扣还没有解开呀，要让他为国出力还得给他解扣啊。所以你看整个这部《盗墓金枪传》说到这儿，这寇准的力量逐渐的就显现出来了。你光凭着上马打仗啊，能冲能杀能战不怕死，这不成。对，政治辅导员政委这个角儿那是更重要的。哈，这说现在的话了啊。哎，简单结说吧，三天之内你得走啊，也不能不走啊。六郎拜别老太君，到开封府，哎，去听候点名去。府衙呢派借差押送着他啊，说是押送。那六郎那还能怎么样啊？那这就是，哎，那匹马骑着就完了。 天不府上上下下一直跟随着送到汴梁城外十里长亭啊。到十里长亭一瞧啊，早就到了。谁到了？寇大人、呼延丕显，连八王千岁都到了十里亭了，都给六郎来践行来了。六郎还是那句话，多谢兄长，兄长多多照看我的老娘亲，我杨家感恩不尽呐。哎，正说着话呢，六郎偏头一瞧，就在人群当中有这么一个人探头张望，显得神情啊非常的关切，非常的关怀，是这么探头这么往这边看。六郎一瞧，哎呦，说一千道一万，他是我们家的恩人呢，不能把他忘了啊。六郎紧走几步，走到这个人身边，一把抓住他。哎呀，我的哥哥呀，来吧来吧，我找你呢。把这位让到亭内。八王寇天官，大家伙一瞧，这谁呀？六郎说，这就是我的结义兄长啊，此乃是王强王先生，我进京告御状，多亏了他呀，我那状子就是他给写的呀。八王可是有学问，八王知道这状子写得好，一瞧这位王强先生啊，长得也是面带忠厚，这一说话谈吐不俗，八王可就喜欢上了。你救了六郎啊，救了杨家呀。嗯，六郎一想，王先生为了救我斯离逊地远遁他乡，现在在京城里估计还是卖卦为生呢。啊，我认识八王，我们家叫杨家将，住滴水天婆楼啊，我妈叫老太君，哦，让我们这恩人天天门口摆卦摊啊，那成吗？我是无异于仕途了，我是心灰意冷，打死我不是不是不保大宋朝，谁都不保了，我就回家种田了。我这哥哥可不能让他吃亏了。所以六郎啊，是万分的引荐，千般的保举。八王千岁，我这哥哥您一定得给他谋个差事啊。八王说，什么叫谋个差事？明天我就找皇上举荐贤能。这王强一步登天了，好，之前什么都不是呢，算卦先生这下好，八王千岁亲自保荐，举荐给当今万岁。你说这人要来了运气，这玩意儿挡不住。八王呢，到第二天上殿面君，说当初给六郎写状子这位我找着了，他对杨家有恩，而且这个人文采风流，那相当有学问，您见见吧。皇上说见见吧。皇上一见王强，呼，这个人胸中才华无限呢，我朝还有这样的人物啊，这真是潘仁美当政多年必赛贤路啊，这么有学问的人连个秀才都不是，这哪成啊，破格提拔。怎么提拔？这政府这里边您得是一级一级往上升，但是宋齐李昉老相爷都辞官了，苗崇善也不在了，我这儿子没人教啊，干脆加封王强为集贤院大学士，专职进宫教太子读书。您说这王强不一步登天吗？他教太子读书，明儿太子当了皇上，这王强还不得权压天下吗？哎，这是以后的话啊，暂且不提。咱们还说六郎黄豹发配汝州，这一路上借差对他们呢当然也很好了，哎，说说笑笑，游山玩景。四天到了汝州，汝州的都监出来迎接了呀，啊，那能不迎接吗？是发配到我这儿来了啊，谁知以后怎么着啊，这是当朝的骏马，八王的御妹仗啊，你们来了能干活吗？甭看了，好好玩的就行了。找了一个住所之处，大院子后花园，呵，而且安排了好多呀，差役呀、仆妇啊、丫鬟呐、啊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甭干。哎，这是打扫房子有差役，做饭有厨师啊，养马都有这个马圈上的马官，哎，看门有门官，什么你们都甭干。哎，想上哪玩上哪玩，就简直来说吧，您住自个儿家雇这么些人还得花钱呢。这个发配的汝州啊，简直的就是 就过上神仙的日子了。每天没事干，就是安心练武，在两狼山虎口焦牙峪学的焦牙十二枪，杨家的绝命神枪，得好好练练呢。这一练又想起自己爸爸来了，哎，爸爸这一辈子你说落下什么了，我杨家落下什么了，哎，什么也甭干喽，练练武艺这是爱好，我可不是说再要上任杀敌。六郎天天跟自个儿这么说。黄豹一瞧，我要跟您学学吧，哎，学学，绝命枪不能教给你，但是指点武艺还是可以的。哎，黄豹这能耐慢慢的也跟着见长，也不错。转眼之间到了年终岁尾，冬天天下大雪，嚯，汝州城热闹了。怎么热闹了？佘老太君亲自带着柴郡主，带着六郎的两个小儿子杨宗保、杨宗勉，来到汝州探望杨六郎。寡妇太太们能来的也都来了。您想想，小小的汝州见过这么多这级别的人吗？好家伙，这都监老爷都疯了，赶紧安排好了驿馆，哎，给老太君一行人啊住宿。老太太一瞧六郎也不错，哎，养的还白点了啊，这身体也都挺好，哎呀，放心了。六郎呢一心想着尽孝，娘您先别走呢，哎，在这待几天，我陪着您呢，陪着几个嫂夫人在汝州这游山玩水，这有几个景致不错的地方，而且我也交了点朋友，哎，咱们互相的盘桓盘桓，我陪您散散心聊聊天。老太君说好啊，你好好带着你这俩儿子啊，宗保宗勉，这小孩正是需要父爱的时候，父爱不能缺失啊，这是这个孩子教育很重要的一方面。六郎一听，您这都是一千年以后的词儿的都是啊，总之吧，天伦之乐是其乐融融啊。这一家人在汝州啊待了得有半个多月，老太君都没心思走。可正在此时，又有人来报，八王千岁、吏部天官寇准、寇大人到汝州了，说有紧急的军务与老太君商量，北国藩邦又要动兵，咱们下回再说。 听众朋友，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只说不唱，到天下奇事，逐日连台，五八方烟云。 咱们单说民国有 如果您到北京西城区，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早间版，2018年1月1日起播出时间改为每天早晨5:30，新时间老地点，不见不散。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栏目，2018开年首播长篇小说《芳华》。 1977年那个初秋，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。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，小曼爱上了他。 缅怀一代人的青春，致敬一代人的奉献。敬请关注1月13号《芳华绽放》FM87.6，每天中午12点，小说联播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母亲是中华》，王小岭作词，印青作曲，楚海辰演唱。 太阳、星星、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、森林、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，亲亲一家。太阳、星星、月亮是天上的一家，草原、森林、湖泊是地上的一家，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，兄弟姐妹手拉手，亲亲一家。